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貫徹聲勢力竭，繼續青筋暴現，身體力行，隔空發功，鬱敏踩牆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就用了一個上晝的時間咧，咁啊經過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擾攘咧，咁啊個法官咧就終於就即係批准發出應該係大概七張證人傳票啦嚇，係咪七張啊？即係部分嘅證人傳票佢係發出嘅，包括一位官員同埋幾位立法會議員。咁但係呢個係屬於辯方嗰部分，咁但係今日咧。原本定的日期就是終止永久聆訊，那我就申請延期，那法官就批准，那我又申請這個終止永久聆訊的兩位證人要他出傳票，一位就是這個陳維安秘書長，一位就是立法會主席，那他就最初是不批准的，那他說今晚就再裁決，咁我就同佢講唔使啦，我撤銷呢個永久終止聆訊，咁呢兩個證人就唔使啦，係咪？咁跟住咧就係、是、個案情嘅發展咧，就係、是、嗰個審訊日期咧，我就要求押後，因為我需要時間睇好多相關嘅資料，同埋要傳召證人，因為傳召立法會嘅證人，控方亦都喺庭上表示需要兩個月，因為佢哋做咗兩個月。才可以傳召到證人四黃定光議員做呢個控方證人，因為他要根據立法會的權力特權條例和立法會議事規則，他有個過程的，那我就要求法官就押後審訊，他就不批准，他說呢如果你的證人呢可以在審訊期間聽了控方的案情，回問了控方證人之後，到你那一刻的時候你才可以出傳票啦，這樣咁到時需要時間嘅時候先至押後。嗱，我而家初步嘅理解咧就係、是，佢一定係幫住控方，等佢嗰啲證人出庭作證嘅時間咧就唔好押後。換言之咧，就梁振英嗱快快脆脆嚟法庭作證，跟住就收工啦，咁然後就到我啊嘛。咁我覺得都冇所謂。而家咧就四月十九號審正審，四月十九號咧。就控方陳述他的案情，跟住就傳召他們的證人上法庭俾考公，包括梁振英。咁梁振英上庭咧，我估計就幾分鐘嘅啫，佢講翻佢嗰份考公嘅嘢。咁跟住落嚟咧，就到小弟盤問呢個六八九 ，OK？ 咁我預計時間就需要兩日。所以而家最重要嘅點就話俾各位記者聽。四月十九號，呢度周圍都係人，啊，早啲嚟霸位。政治檢控無恥， 政治檢控無恥， 打到六八九， 打到六八九， 打到港共政權， 打到港共政權， 無懼政治檢控， 無懼政治檢控， 無懼政治檢控， 無懼政治檢控， 打到港共政權， 打到港共政權， 無畏無懼。 鬱敏踩場同大家見面啦！啊，鬱敏今日就喺庭上啊，頭先個大家見到就庭上呢、這個 庭外啊， 庭外審訊嘅時候就一段嘅宣言係咪？ 嗰即係一個聲明嚟嘅啫，即係張庭即係今日上庭嗰、那個、那個經過同啲記者講嘅。咁、其實今日都好多記者嘅，因為今日咧本嚟就安排咧就係、是、嗰個終止永久聆訊。咁我就當庭要提出即係呢個所謂案件程序上訴，佢裁判官較早之前呢即係我提出申請呢個證人傳票，佢全部否決啦嘛。 咁我今日又重新申請，又提出嗰個所謂案件程序上訴，要佢簽張紙，結果佢唔肯簽啊嘛。咁其實我仲有一個途徑，我就直接去高等法院申請嘅。咁呢個我都考慮緊。咁但係而家咧就定咗個審訊日期咧，就4月19號，即係下個禮拜二。咁下個禮拜二咧就嗰個程序咧就由控方陳述案情。跟住就傳召控方嘅證人咧，就出庭作證。第一個咧就係梁振英。咁、梁振英喺控方傳召佢出庭嘅時候，佢只係講幾分鐘嘢嘅啫，即係將佢去差館落嗰份口供重新讀一次出嚟嘅啫。咁嗰個主控官就會引導佢即係讀嗰份口供啊。咁就跟住就輪到我盤問佢嘅。咁我 係 啊，哇，精彩喎！ 咁估計我需要兩日嘅時間咯。所以四月十九號咧，我估計個法庭就爆曬棚嘅。即係法庭門啦，即係內外都會爆曬棚噶啦。因為梁振英第一次行政長官嘅身份上法庭，作為呢個受害人嘅身份出庭作證，同埋接受辯方，係嘛？ 黃毓民， 黃毓民咧就冇律師代表，啊冇法律代表，就黃毓民自己做辯護律師，咁就會盤問呢、這個六八九。咁第一句我梗係問佢證人，請問我係咪要叫你做？梁特首咧， 系啊， 定系叫你六八九咧？我哋好期待呢一日，所以我根本都唔想见案拖。咁如果四月十九号审咧，就第一 part 咧就系控方即系嗰个陈述案情啦，咁就播片啦，啊啲带啦，播即系我喺立法會入邊嗰個即係活動嘅情況啦，另外就我出嚟搏麥嘅時候嗰啲電視播嗰啲新聞啦，即係或者我啲發言啦，咁係嘛？我話我掟嘢又點啊？咁佢呢啲都作呈堂證據㗎啦 ，OK？ 咁啊，另外就又播呢、這個即係電視嗰個新聞報導啦。咁嗰啲係 ESA 嘅啫，全民證供嚟嘅，咁嗰啲喺法庭都好難接納㗎啦。不過無論點都好，就下個禮拜二就正審啦。咁第一個環節咧就係控方陳述案情，跟住傳召控方證人，有二十幾個控方證人嘅，咁佢就未必全部傳召嘅，譬如立法會有保安，咁但係我睇曬啲證人嘅口供咧，我又極可能咧，即係喺佢完咗之後，我就去盤問啲證人嘅時候咧，我可能每一個人都盤問都未定嘅。OK， 又或者我啲有啲我會散略咗，到時我再執啦。咁但係第一證人梁振英，我一定要盤問佢，係咪？因為呢個先係氣肉嘅，係嘛？因為佢話驚啊嘛，聽到啲玻璃碎聲係嘛？咁呢、這個我諗啲傳媒幾唔中意我都好，佢都要報導嘅，係嘛？即係當梁振英係衰人，我又係衰人，屌你喺某一啲人心目中，即係譬如《蘋果日報》或者《明報》，咁兩個衰人喺法庭度，屌你角力，咁你都要報導啦，新聞價值啦，係咪？咁但係我要話俾大家聽，呢個係一個政治檢控，甚至係一個政治審判嚟嘅添。我對呢啲裁判官一啲信心都冇嘅，因為成件案喺預審到我申請證人傳票，都係一個即係不公平審訊。係啊，所以我要提終止永久聆訊，佢都唔俾我提嘅而家。你明唔明？我要延期，佢唔俾我延，咁我話我撤回，咁咪正審咯。審完之後咪等佢定罪，跟住我咪上高院咯，係嘛？即係就只能夠咁嘅。呢個係一個司法鬥爭嚟嘅，亦都係一個係咪？即係你對裁判署嘅呢啲裁判官，你係不需寄予任何希望。喺個司法公正嚟講，你係唔需要寄予任何。呢個係我親身嘅體驗，唔係第一次噶啦，係咪？上次都係啦。你要重判我非法集結初犯，重判我坐監跟住緩刑，上到高院就改判罰款4800，你話爭幾遠咧？係咪一個要坐監，裁判署判你坐監，去到高等法院嘅時候就判你罰4800蚊？喂，我呢個造成咗案例，嗰啲所以非法集結嗰啲唔使坐監，唔使驚，係咪？所以你話即係香港你而家裁判處個定罪率又高，我可以話俾大家聽，我而家呢個定罪率即係喺裁判處定罪嘅機會非常高嘅呢、這個普通襲擊罪名成立。但對我嚟講，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鬥爭嚟嘅，係咪？所以我最期待嘅畫面咧，就係梁振英呢個賤人出庭作證，係咪？咁然後我作為辯方，我要盤問佢，又可以預見到時個法官就呢樣唔俾我問，嗰樣唔俾我問。大家可以到時喺法庭可以睇到嘅，咁所以咧就我喺呢度即係提醒各位支持者，如果你有興趣嗰日去撐鬱敏祥咧，啊呢、這個都係世紀即係大案嚟㗎啦，呢個係屌真係，你有冇見過呢個普通襲擊撲你個街要審兩個禮拜咧？要有20多個控方證人，有辯方證人， 幾乎係一個都唔俾。嗱，我而家開出嚟要佢出全票嘅，我只不過係將一啲電視畫面即係畫出嚟圈。嗱，呢幾條友望到我啊，阿田北俊望到我，阿陳偉業都光頭佬又望到我啊，咁樣佢咁樣出全票，你知唔知啊？但係我未必叫曬啲人去上庭㗎，所以大家你定啊，係咪？即係。而家名單上面即係法官同意嘅有陳偉業、田北俊、石禮謙、郭家麒、梁耀忠、李國麟，仲有個張炳良啊！呢、這個係運房局局長張炳良，而家就嚇到瀨屎，係嘛？點解個個官即係呢個法官都唔批，係批你張炳良咧？咁係咪張炳良啲即係啊？同呢個梁振英嚇、啊、即係咩咧？咁唉、哎，你自己估啦，即係好好玩，我覺得係嘛？咁但係對我嚟講，呢、這個就係一個政治鬥爭嚟嘅啊，好簡單嘅啫，係咪？所以我哋一定要頑抗到底。咁所以即係我嘅支持者咧，今次我吹大雞啊，要令到個法庭熱鬧啲。所以4月19日上午9点啊，大家就早啲去，唔係位都冇得坐，門口企都冇得企。 嗯 啊，我估有幾百人嘅，到時成個東區法院 肯定有啦。 因為仲有啲藍絲都會嚟噶嘛，要保護梁振英噶嘛。 我谂睇拍情爱都几 热闹，我几十个男司走唔甩噶啦，又喺度系咁屌咯，冇喊打喊杀杀死黄毓民啊，郭荣捉佢坐监啊，咁喺度惨叫实有嘅，最好冇人保护我，咪喺度俾佢揼几锤仲好，系嘛？不过呢个系冇可能发生嘅，啲差佬都如临大敌，系嘛？咁仲有特首嚟作证咧，佢嗰啲咁嘅特勤人员，系嘛？即系嗰啲资科，起码都六七个啦，系咪先？所以真係你話係咪屌你勞民傷財嘥時間係咪？不過冇計，屌你煮到嚟就要食係咪？我哋即係臨難無狗面係咪？都係同你困。咁你梁振英呢輪都當黑啊嘛係咪？屌行李門搞到沸沸揚揚係咪？而家都未解決啊！老實講係咪？行李門就沸沸揚揚，跟住就要同我打呢單官司，起碼要喺法庭兩三日。系嘛？咁我点样去盘问佢，我都未知。我而家慢慢度，系嘛？因为真系有一个礼拜嘅时间俾我度下，系嘛？我呢个礼拜乜都唔使做噶啦，全部就准备呢单官司，系嘛？下个礼拜跟住两个礼拜，立法会都唔使开会噶啦，我，系嘛？不过我一散庭我就翻立法会噶啦，因为啲大会咧就开到夜晚黑8点嘅，咁我都可以即系出席大会啊，即系。啊，一樣可以出席到，但係啲小會啊，嗰啲事務委員會嗰啲全部都去唔到噶啦。OK， 嗱，行李門事件咧，上個禮拜四我哋已經喺度講噶啦，行李就上咗機啦。咁你話有冇使用特權啦、啊？係咪？所以其實都唔需要講咁多廢話。嗱，你捉住個保安局長嚟熬都冇用，捉住個運房局長嚟熬都冇用，捉住個民航處長嚟熬都冇用。呢一班人就係同梁振英一齊陪葬嘅。OK。你一定要係針對梁振英，所以我呼籲泛民咧，你喺未嚟緊嘅答問大會，大家只係問一條問題，就係、是、問機場行李門事件就得啦，乜都唔使問佢，個個都係問呢條問題，佢就窮於應付，係咪應該咁講？唔好再問其他啲咩民生問題咩嘥氣，那個答問大會嚟就係要羞辱佢，係嘛？我哋唞唞先。